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3月15号的清晨7点钟，这里仍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守候着您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我们就请出孙燕姿吧，来给我们加加油、打打气。 好嘞， 年轻无极限。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普通？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已经不够，想把渐渐承受下个脚步，我懂你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定很快失控，张开手 情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来看一下今天早晨5点，南江观象台的气温是11.4度，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刚刚解除，大风蓝色的预警呢也是随后就来了啊。昨天的后半夜呢，冷空气南下，雾霾被驱散，但是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北风的风力比较大，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局部呢也会伴有一些扬沙呀这样的一些气象啊，所以呢天干物燥，请大家来注意一下防风和补水润燥啊。 早上5点的这个气温就已经是11.4度了，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具体的一些预报的数值。白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扬沙，刚刚郭鹏提醒大家了，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一下，不要在这个高的建筑物还有广告牌下面多多停留。还有最高气温呢是12度，最小相对湿度是15%，夜间的最低气温到了-1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今天确实相比前两天气温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对， 所以提醒大家的是别着急把自己的厚衣服收起来，这两天还用得着呢。 没错啊，这两天呢这个厚衣服的确还用得着，所以这个3、4、5月乱穿衣嘛，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气温的这个变化，要不然的话这两天感冒估计要找上门来了哈。 关注完了天气，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大家昨天朋友圈里面都已经得知的一个消息，那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昨天去世了，享年76岁。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在朋友圈里面缅怀这位大科学家。能够在大众认知范围当中有这样的影响力，斯蒂芬霍金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位。 对，霍金呢其实一生呢都是与疾病来顽强斗争的科学斗士。就读于剑桥大学研究院的期间呢，他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一些渐冻症的一些症状。但是呢他其实还是21岁的时候呢，他其实就会被诊断为这种渐冻症，但是而且医生认为他只有2年的寿命，但大家可以想想他后来给人类的这个科学事业当中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啊。 76岁，其实他在70岁的时候就感言说，患病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把一切都改变了，当你面临夭折的时候，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值得过的，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去等待你做。 然后但是其实我们知道霍金的这个人本身是特别幽默的，或者他是非常积极的来面对生活的哈，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美剧《生活大爆炸》当中的第5季的第21集当中，他自己本色出演了客串了这个角色，而且呢2017年他还为这个 BBC 的这个纪录片《探索新地球》来出现以及出生啊。 其实大家更多的关注和了解到霍金呢，可能是通过那一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电影作品《万物理论》哈，这是关于他年轻时代的一个传记片，还有改编自霍金的前妻简·王尔德的回忆录《飞向无限》和霍金在一起的日子。其实这两部电影算是解答了不少人对于霍金生活的一些好奇，比如说他的病到底是怎么得的，为什么他不能说话呢，还有他的妻子又是怎么给他生了3个孩子的，等等等等的。 对，但是呢对我自己来说啊，我对他的最早的认知应该就是在10几年前我看到那一部足以改变我当时幼小的心灵的一本书，名字叫做《时间简史》啊。是一部特别风趣幽默，而且寥寥数笔就能够回答宇宙是什么或者天体是什么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一本书，特别特别的神奇。就是它改变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原来人们觉得科普读物只是给小孩子看的，不算大众流行读物，但是当年一发售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洛阳纸贵啊，万人空巷在抢这本书的感觉。 对，1988年发布的这个《时间简史》，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介绍了霍金的3大理论贡献，而且每一个都意义重大。这本书发布了以后呢，霍金曾多次向大众发表公开的演说，就是叙述这个时间起源、宇宙终结还有时间旅行。他演讲的时候这个受欢迎程度啊，一点也不亚于一个摇滚巨星去开演唱会。 对，所以呢，如果我说霍金是这个时代最出名的科学家，估计没有人会反对，因为他身上呢结合了命运的传奇性，以及他自己本身呢在这个科学当中呢开创性的这种理论贡献，以及他自己这种非常顽强的这种形象，也是留在了人们的这个心目当中啊。 是呢，今天咱越秀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个话题，同时也通过这个话题来缅怀这一位非常伟大的科学家。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我知道的科学家，大家可以发送自己的答案以及你对这个科学家的了解和理解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互动。 没错啊，这个当然呢，霍金呢给了很多人灵感啊。最近呢有首歌曲当中也有这么一句歌词，叫做霍金为你书写时间简史。 就是来自这首歌，许嵩和洛天依，深夜书店。 已经是星期六的晚上0点，朋友来电约我去

Shadow， 这是来自静珠静熙，是来自云南的一个女歌手哈，她的风格非常的独特，情感也非常的细腻，所以大家能听到这首虽然是英文编曲的歌曲当中，好像也透露着一点点的民族风。 是朱静熙呢，实际上最近呢还在其他的一些歌曲当中呢担任了一些这个和声的配唱的一些工作啊。我们来看一下，3月13号呢，张信哲最新的单曲《不在》全网上线，朱静熙呢就是在这首《不在》当中来担任呢这首歌曲的和声和配唱的工作、啊。 对，同时呢，《不在》这首歌其实也是朱静熙来写的，词跟曲都是他来写的。那么专门呢也是在配合张信哲来演唱，所以其实男女生算是在这首歌当中有一个呼应对话的一种感觉，就留出了很多的想象空间在。 对， 其实朱静熙呢除了自己唱歌，然后给张信哲唱歌，之前还有一首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歌，大家不太了解，就是鹿晗作为礼物送给粉丝的那首《挚爱 Your Song》，歌词就是来自于朱静熙的 啊。那首歌曲也是他写的哈。 嗯， 这么看来，这个曲确实呢，朱静熙是一个这个非常厉害的这种才女，而且呢，个人的风格标签是特别明显啊，这种空灵的感觉和空灵的风格。所以这么说的话，给张信哲担任配唱，我觉得也算是给张信哲整个这首歌曲来基调来做一个好很好的一种把握的感觉哈。 嗯，这一首 Shadow 把这个女歌手还有好听的音乐都推荐给大家。 嗯，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知道的科学家，我们也想通过这个话题来缅怀在昨天去世的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吧。嗯，今天好多朋友发过来了自己熟悉的科学家，你也可以依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发来你的答案。 对，小小电波的这个答案呢，我想应该是所有人这个心目当中最标准的答案，牛顿和爱因斯坦哈。 嗯，还有大爽子跟我们说，科学家倒是不怎么了解，不过呢昨天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生日，但是呢却成了霍金的忌日。 嗯，冥冥之中感觉好像有一种某种关联似的哈。 Case 说，别闹了，费曼先生这本书的作者费曼是一个物理学家啊，各种故事呢融于一身的这个奇男子，强烈推荐这本书，风趣讲物理，让文科生也能爱上理科啊。 嗯，让我想到以前在学校的时候，特别是小学生的时候，老师会问你说，哎，你们长大了想要做什么呀？ 嗯， 班里10个学生当中有8个都是我要当科学家 啊， 就是科学家已经成为了自己心里面就觉得说，哦，最伟大或者说觉得最自豪的一个职业一样。 对，那个时候呢我就非常坚定的从科学家的谱系当中抽了一条出来。 嗯， 我说我长大一定要去当一个天文学家。 后来 就变成了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一个 DJ， 也不错哈。 好了，我们俩互相不拆了， 好吧？ 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我知道的科学家，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昨天的灯市口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带的这个原创音乐剧《爱的烦恼》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是正式上演了啊。 嗯，灯市口小学啊，现在开始讲述《爱的烦恼》。这个烦恼呢，其实是小学生们通过原创音乐剧来讲述二孩给他们带来的烦恼。关于这个父母要生第二个孩子啊，网上有很多各种调侃的这种段子啊，包括小视频啊等等等等的。孩子们呢这一次是自己排了一个原创的音乐剧，而且把自己的爸爸妈妈请到了台下去当观众。 我觉得这个不错啊。你们觉得给你们带来的烦恼，其实对于大孩来说，我觉得这个烦恼是更加严重的啊。这部《爱的烦恼》呢讲述的是主人公小文的故事，他是一个在全家人的关心呵护之下成绩优异的独生女，那突然呢发现要面临弟弟即将降生的这个局面了，所以呢他这个孤独啊、失落呀、噩梦也随之而来哈。 这不就是我曾经的故事吗？ 啊、真的吗？ 对，因为其实关于这个大孩啊面对二孩的这种心情，其实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小学生的这个音乐剧来了解一下。 对， 就是大孩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放这种失落的心情，那班主任老师呢就是告诉了他自己的小秘密，让小文重新燃起了对于爱的渴望。 嗯、 其实有的时候爱对我们来讲没有那么的复杂，就是很简单，你只要把爱说出口，不管是孩子对于爸爸妈妈还是爸爸妈妈对于孩子来讲，表达爱就是传达爱最好的方式。 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去跟随，那个疯狂的是我 可能更快乐，只要能在一起，做什么都可以。虽然世界变个不停，用最真诚的心，让爱变得简单，让它变得简单。爱的彼岸天黑都已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 陶喆的爱很简单，在每一年的开年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影视作品啊就已经开始自己的这个影视电视备案工作了。 对， 这次呢国家广播电视电影总局是总共发布了今年二月份全国拍摄的电视备案的公示的通知，差不多罗列了有115部电视剧都要准备开拍了。 没错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当代的这种都市题材的剧集就占了40%左右，还有比较热门的是近代的革命题材，一共有10部。其他呢比如像这个金庸的《神雕侠侣》《碧血剑》，还有古龙的《多情剑客无情剑》，以及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都将拍摄成新版的电视剧。中国武侠小说的三大宗师可以说是一个都不放过了哈。 是，这一次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95年版的电视剧《神雕侠侣》的经典主题曲《天下有情人》，这也是齐豫跟周华健两个人一起唱的。这个很难说哈，是歌比电视火还是电视比歌火？ 嗯，应该是都很火吧，电视当时确实是太火了哈。 嗯，还记得吗？95年版的是古天乐跟李若彤一起演的。 当然记得， 两个人的形象都简直是深入人心，特别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李若彤还是不老女神当年的那个样子。 嗯，很难说你打开电视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想到了他们俩的形象哈。 我叫人死生相随，爱是一种不能说只能唱的滋味，试过以后不醉不归。等到红颜憔悴，他却依然如此完美。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爱是一朵六月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等到青丝吐尽，它再出现那一回。等到红尘残碎，它再让人双宿双飞。

来自维里安的女孩，开启7:37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鲸鱼。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我知道的科学家，欢迎大家继续发送答案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看大家的答案之前呢，想先跟大家推荐一部话剧，这是最近在国画先锋剧场首演的，改编自鲁迅的经典作品阿 Q 正传的一个话剧，叫做人生天地间。 对，最近呢也是在国画的先锋剧场来进行首演，同时呢也是参演了第4届的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这部话剧呢改编自鲁迅的小说，我们刚才说过了，阿 Q 正传啊，时长是75分钟，以姓氏、胜利、爱情、革命等章节为视角，重新展现了阿 Q 荒诞的一生啊。 小说当中的阿 Q 大家印象深刻哈，是一个唯唯诺诺的，比较就是充满负面色彩的一个人物吧。但这部剧中呈现的却是一个大胆抒发自己内心世界的阿 Q。就想知道说，这还是阿 Q 吗？ 所以就我觉得不同的角度切入进去的时候，你会看到不同的这个人生的多面嘛，对不对？ 所以阿 Q 精神也有全方位的解读了。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国画先锋剧场支持一下这部话剧。 好嘞， 我知道的科学家也是今天咱音乐秀想和大家一起聊天的这个话题啊。我们来通过今天的这个互动的话题来缅怀一下在昨天去世的著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雨落天音跟我们说，离我最近的科学家是我家院里的钱学森，他就住在我家楼旁的专家楼里，还有住在我家楼下的梁思礼，都是我们航天大院的骄傲。 没错没错，这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航天专家啊。安安说呢，今天多说点，这点我很有感受，因为我曾经在中科院来读研，见识过很多非常优秀的科学大拿和普通的科学家，尤其是我的领导，在读书那几年呢，一周呢工作6天半，那几乎就是没有休息嘛，对吧？每天呢夜里呢2点下班，上午9点又回到办公室，他说，其实在这个辅导社会当中，能够潜心投入到满腔的热情，致力于科学研究，而且从来都不见名利的基础科学研究院，这些研究家们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啊。 其实他说当时觉得不太理解，但现在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很感动，也想借我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话题啊，借这个机会向普通的科研工作者们去致敬。 致敬啊。我们刚才说到的是认识的科学家，他发现他身边的就有这样的一种科学家了哈。费劲的说，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没有科学家头衔的科学家，海蒂拉玛是一个传奇的女人，因为没有她的话，可能就没有我们现在的 WiFi， 或者是我们现在还要在创造 WiFi 的路上摸索很久哈。 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一位。还有小宇宙说，我是学物理的，所以物理学家算知道的最多吧，像牛顿啊、伽利略啊，还有托里差利啊、霍金呐、最励志的科学家要讲三遍，就是霍金呐。记得小时候写作文啊，总是拿霍金来举例子，生于宇宙，归于星辰。 对，霍金呢，生前有一个愿望，就是死后能够，在外太空当中死去啊。现在呢，已经先人已逝了，不知道能不能够满足他这样的一个愿望啊。 除了国外的这些科学家呢，还有很多朋友提到了我们国内的一些非常厉害的科学家。心情说，当然是钱学森跟邓稼先呐，都为我们国家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两弹元勋啊。 还有李明提到了袁隆平，这个杂交水稻也是帮助了很多人解决了饥饿和温饱的这个问题。 是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大家的这个答案，我知道的科学家，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和讨论啊。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少年维特的烦恼。 给亲爱的你，我迷恋的笔，再美丽的心也无法说明，那无止境的夜里，寂寞的心闪烁，因为燃烧殆尽。 靠近遥远的距离，大雨中淋湿。

这是来自 Selena Gomez， 大家比较熟悉啊，童星出身，也是唱过很多经典大热的歌曲，但之前因为红斑狼疮的这个生病的原因，还接受过换肾的手术。年纪轻轻，其实磨难挺多的。我们都以为说，哎，他经过了这个大的手术之后，可以迎来事业的第二个新的高潮。 对。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最近呢，他的友人透露说，因为 Selena Gomez 因为这个换肾手术的一点配型的问题，好像后来又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还挺危险的。 对。 也是希望他可以早日康复，送给我们更多好听的歌曲吧。 是的。Selena Gomez 的这个歌曲呢，我们可以多多去听一下，来支持一下他。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支持一下今天我们的节目吧，好吧？我们的话题是我知道的科学家，来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啊？宫野彦敏说爱迪生，哎，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哈？ 是，这应该是我们在小学课本当中接触到的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了吧？ 没错，没错啊。 还有像 Mr. Z， 他也跟我们说，今天讨论这个话题哈，也是想借此来缅怀伟大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他说，死亡不是失去了生命，而是走出了时间。其实霍金给我们解释最多的也是时间这两个字， 没错， 希望霍金可以在时间之外归于星辰，归于宇宙。 霍金呢，实际上我觉得特别好的是昨天呢，在所有的朋友圈当中都可以看到大家他在怀念他，甚至昨天有英国记者呢说，中国人呢其实对霍金的感情真的某种意义来说可能比英国人还要深，因为可能是很早就开始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哈。云峰呢说，还是想说一说我最喜欢的科学家是邓稼先，当时给我的孩子写演讲稿的时候呢，查了他的资料，想想为了研究这个两弹，每天呢靠吃止疼片来抵御这个抗辐射的痛苦，最终呢仅仅获得了国家特殊贡献奖啊，顺势感觉被心扎了一下。但是我觉得邓稼先的这种付出应该是非常值得的啊， 他也永远被我们记住了。 没错，没错。 还有 Froza 也跟我们说，还有杨振宁啊，他的理论算是爱因斯坦后理论物理的一个最高峰了。 是，没错啊。这个我们今天呢有很多人呢都给我们发来了大家的自己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对于这种科学家的一些崇拜。我觉得这个话题能够引起这么热烈的讨论，其实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哈。 是，还有像流浪的小野猫也跟我们说，我能想到的最牛的科学家应该是马斯克吧。他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好多国家的科技实力了。 马斯克可能不能单纯的算是一个科学家了，他更像是钢铁侠这种， 是商人， 商人，对，或者是这个比较开创性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家了哈。 对，但他这个火星计划确实也是点燃了我们很多人的希望。刚刚呢雨落听音说他自己是住在这个航天院里，他们自己院里面就有很多非常伟大的科学家。巧的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是住在航天院里啊。 对， 他说，哎，我住在六单元，想问问这个邻居，你也在听咱音乐秀啊，你住哪儿啊？ 是，所以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很多朋友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就算了，还能找到自己的邻居啊，这也挺不容易的。 是，阿虎在我们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问我们说，哪里可以看到你们今天播放的这个音乐的歌单哈。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每天在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在下午的时候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今天所有的曲目推送了。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好莱坞的 最近的一些动画电影啊，看惯了好莱坞的大合家欢的这种商业制作的动画，明天上映的这个法国的动画片《大坏狐狸的故事》，估计就会给您带来一种迥然不同的这种清新的风格了哈。 嗯，看很多的动画片都会选择狐狸作为这个故事的原型，比如说灰太狼， 因为比较聪明哈。 灰太狼这是算是狼对吗？狼跟狐狸？ 对啊，我以为你说灰太狼里面有一只狐狸呢啊。 对，就是有它这个形象。这个影片讲述的就是在一个小型农场当中，一群小动物的三段的故事。 对， 其实把这个狐狸啊画的形象非常的憨态可掬，而且还配上这种写意的水彩画风，用这种非常幽默温馨的治愈故事来呈现大坏狐狸的故事。 我忽然想起来狐狸是谁的主角了，疯狂动物城的主角呀。 啊， 狐狸和兔子，对不对？ 终于想起来了，总觉得说有一个印象深刻的角色在脑海当中徘徊。 是的， 接下来这首歌曲《狐狸》也给了薛之谦一些灵感。 具体请闯入我森林，建议是你别再玩弄那些小把戏，我的领地需要你，都铜墙铁壁，那谁来负责标新立异？当猎枪响起，看看谁在回避。我内心表现很积极，一路都能尾随你。我尽量保持好距离，忠心让人看不起。是他警惕，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可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看腻。上这种陷阱，用我领地讨好你，像迷失群体展现的褒贬不一。当空枪响起，狐狸还在原地。纯洁无比，我尽量学会很压抑，代价是不揭穿你。世人太警惕，道听途说里，口碑轮不到狐狸。总是有人来不及证明，就已被坑。 这是来自薛之谦的《狐狸》。美好的爱情故事当中呢，一般都少不了一个浪漫的地方呢，就是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那么在您的印象当中，埃菲尔铁塔是什么颜色的？哎，这么一问，突然把我问懵了。 对， 它的形状我印象比较深刻，颜色，古铜色， 或者是黑灰色，对吧？

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这是今天的音乐早餐太空蛋糕，来自牛奶咖啡，8:06，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想和大家聊一聊哈，我知道的科学家，我们也想借这样的讨论来缅怀在昨天逝世的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 是， 很多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答案哈，发现好多人知道的科学家是自己身边生活的朋友，还有很多人呢是从小学课本当中的一些记忆。小小叶跟我们说，我已经进三营门上班了，向我们大院的科学家们致敬。 好，另外呢，这个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在书本当中的科学家啊，我觉得特别著名的还有一位叫居里夫人，对吧？最牛的女科学家。而且那天我记得好像在某一个节目当中呢，还曾经问到了一道问题，说居里夫人是因为雷这个发现而获得的物理学奖吗？ 是吗？ 我跟你说，答案特别诡异的地方在于，不是，是获得了化学奖。 好吧， 就你以为他是发现哪个事儿，其实他是那个奖得奖的不同而已啊。 科学家，刚子还有糖豆爸爸都提到了居里夫人哈，还有君儿他说有巴布科尔和威尔科克斯这两个人呢，是世界第一台电站锅炉的制造者，如果没有他们呢，可能现在我们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的。 对，非常厉害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子说，怎么没有人提诺贝尔呢？对，诺贝尔一直影响了现代科技发展，诺贝尔本身是一个化学家，也是现代火药的发明者之一，但是呢，我觉得他更厉害的就是他这个自己呢，把自己的全部身家都捐出来成立了诺贝尔奖。这个事本身 就不是全部身家，就是一部分的身家，但是他做了这样一个基金，然后一直来奖励对人类做出突出贡献的这些人们。 没错、 比如说像屠呦呦，我们国家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哈，这是凡凡提供给我们的答案。还有像 Apple 也跟我们说，还有达芬奇啊，可能我们听到他的时候只想到说有蒙娜丽莎吧，但其实呢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全能 全， 不仅是画家也是一个科学家。 对啊，仿佛好像造出了自己的第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直升机的模型，都有自己在画作当中去表现出来啊。今天大家真的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这种可以参考的一些元素，也希望大家把自己更多的一些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啊，你知道的科学家是谁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最近歌坛的一些新的动向。方大同最近是发新专辑了，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听到了一些推荐哈，大同自己来推荐新歌，全新的情歌叫做《Ten Reasons》，是在昨天推出了。这首歌呢是准备要跟心爱的人告白的男女献给他们的，就比如说最近马上要踏入自己人生新一阶段的有情人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会找到很多的共鸣。 是，方大同呢在 Ten Reasons 当中呢是延续了他自己的 R&B 的曲风，但是呢在节奏当中是更加动感而强烈，有着正经浓厚的这种 R&B 以及灵魂乐的这样一种风格，但是呢在歌词和情感的表达上相对来说会更加接地气一点啊，让聆听者呢能够更加融入歌曲所描绘的爱情氛围当中。 刚刚上线哈，过几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送上这首 Ten Reasons， 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同还有他的好朋友力宏一起带来这首 Flow。 倾斜的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两种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think I'm gonna rock, I think I'm gonna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打，是谁都能感受，那音符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接着停不下来，

世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你梦永远藏于心底。 老哥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到最后他会渐弱的感觉。 对，这不是我们自己往下拉的， 对对， 他是自己慢慢就没有了。 现在好像很少有这种歌曲有这种感觉了哈。 嗯，来自张国荣的 Monica， 之前呢在歌手的舞台上也有人翻唱过啊，现场的非常精彩的一些版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每天几乎都离不开手机了，好多人是有手机综合征的。 嗯， 如果连续两分钟这手机不在手边，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呀、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析过。但是现在呢美国有一项调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群体当中，比如说像18到24岁吧、 嗯、 他们不再青睐社交媒体了，注册账号或者暂停使用的人已经超过了一半、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市场调查机构起源公司呢去年12月份收集了1000名生于1994年到2000年的青年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个状况啊，调查了一下虚拟世界对年轻人的影响，就发现呢34%的青年注销社交媒体账号，其中呢注销账号最多的是脸书 Twitter 以及呢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以及交友程序呢 Tinder。另外呢图片的分享网站Snapchat 现阶段呢用户群体还相对稳定啊。 嗯，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哈，无论是 Facebook Twitter 或者是 Instagram 都是我们年轻人玩的比较多的一些，但现在呢很多人来注销了账号了，包括其实很多的一些明星他们是带头引领这股风潮的。 嗯， 其实大家在调查说这个青年到底为什么会弃用这些本来大火的社交媒体的原因，发现说有近乎小一半的人都认为说社交媒体浪费了自己太多的时间了。 嗯， 你可能在这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朋友的一些动态，或者看到一些好玩的讯息，但相应来讲那些冗余的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的信息其实花费了你大量的时间。 对，其中呢我觉得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说到了调查的这个人群是1994到2000年嘛，我觉得他们算是这个互联网或者是这些社交媒体的原住民，就是生下来或者是在接触了一段时间网络之后就开始使用这个东西， 对 他们来说可能没有什么新鲜感、啊、 是不像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哦还能这样做还能那样做， 对对对对对， 他们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没错没错。 对，所以还有35%的人认为说这个社交媒体的负面影响太大了。 嗯， 其他原因呢包括其实我不是很经常使用，包括还有对内容不感兴趣或者说需要更多的隐私等等哈。 没错， 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们其实都还蛮支持这种做法的，因为毕竟现实世界才是我们真正生活的这个世界，而我们也不需要永远拿着手机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个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心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真没穿越。

就美丽。 人生超幽默，来自吴克群和莫安琪，也开启了我们8:37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我知道的科学家，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参与讨论。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刘宇呢说钱学森今天的出镜率真的非常高啊，钱老啊。另外呢，这个棋盘爪停说门捷列夫呀，理科生背了多少遍的元素周期表，这也算是很多人的噩梦之一了哈。 这基本上都是从课本当中得来的哈。 对啊。 还有像 Mr. Do 有跟我们提到说特斯拉啊，交流电之父，也是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是，特斯拉实际上是和爱迪生是并列的交流电和直流电之父啊。太子说呢，早安，要说知道的科学家还挺多的。记得小学的时候呢，这个楼道里面都是科学家的画像以及他们的事迹，比如说牛顿啦、伽利略啦、居里夫人、爱迪生等等。不过呢，印象最深的科学家还是我们国家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年一部电影《横空出世》的男主角的原型就是他，讲述的是我们国家研发原子弹的这样一个过程和故事。 好像大家的小学都一样哎，就是楼道里面会贴各种科学家的这种画像，然后让大家好好努力的去学习。 还有名人名言。 哎，对，基本上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还记得吗？自己的小学的墙上贴着哪些你有印象的科学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起来。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 是的，说完科学，我们再来看一下著名的科幻作家的刘慈欣的名作《三体》，已经是成为蜚声国际的这个经典的巨制了啊。 因为昨天也跟大家聊过这个资讯哈，就是这个刘慈欣的一些作品也马上要被改编成电影跟电视剧了。 哎， 这本书呢，在走向海外获得非凡影响力的背后呢，其实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并且推介给西方读者的美国华裔作家刘宇坤也是非常功不可没。 对，刘宇坤真的是很厉害啊，我觉得他人也长得超帅，同时呢，我觉得他由于自己的流畅的文笔以及呢自己对三体的精深的理解啊，在整个的三体能够蜚声海外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做出自己的很大的努力。那他其实本身也是一位在科坛的这个科幻文坛举足轻重的作家，所以他最近的首部长篇小说《蒲公英王朝》也是引进国内了啊。 但是他引进国内我们也需要一个翻译哈。 对， 是由国内资深的科幻小说译者汪美子来译成中文版的，现在正式出版上市了。蒲公英王朝也是一部非常好的科幻小说。 Bruno Mars Lockout of the Heaven。 从田径赛场上退役了牙买加飞人博尔特最近有了一些新的动作，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还挺好玩的。 嗯，我觉得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特别好啊，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理工男生，就是有霍金啊，也有刘宇坤啊，也有博尔特。博尔特呢最近呢是与这个澳大利亚的红辣椒加工企业合作，创立了自主品牌，开发的呢是加勒比风味的辣椒酱，已经上市销售了，什么时候能够抹在汉堡上来试一试啊。 这次呢他是跟澳大利亚的一个食品企业合作的，他不仅仅的是作为一个代言人的方式出现，而是深入的跟这家企业做一个合作。 对， 因为这算是澳大利亚目前最先进的一个红辣椒的加工企业了。很好奇啊，就博尔特为什么会对辣椒加工企业产生兴趣呢？ 嗯，他说这家的企业呢建立合作呢是主要是要把他自己的名字尤塞恩来创立新的辣椒酱的品牌。那尤塞恩辣椒酱呢是采用他们家乡的制作方法。哎，你看这就解答了，因为家乡可能本身有一种传统的辣椒酱，但是一定要配以现代的工艺来制成辣椒酱嘛，对不对？ 对，去年底的时候呢，博尔特去当地进行实地的这个商务考察了。哎，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代言人的方式哈，人家是深入加入当中，而且很多的这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尤塞恩辣椒酱呢，其实的原材料都是从博尔特的家乡牙买加来进口的，其实也算是带动了自己家乡的这个经济的发展吧。 对，你看加入的东西其实也很有意思，加入了芒果、菠萝啊，以及很多不同的牙买加的香料来制造而成。这么看来，这个辣椒酱应该有点甜味儿哈。 芒果、菠萝跟辣椒酱之间的关系啊， 对，口味一定很复合哈。 嗯， 在销售当中呢，和一家大型的澳大利亚的食品杂货连锁超市建立了合作的关系哈。 嗯，看博尔特还是非常有商业头脑的哈，从整个这个源头一直到最后的这个分销，都已经是走好了一条龙了。 嗯， 那其实除了参与到商业投资之外呢，博尔特也加紧投入到了足球训练当中，短跑名将，非常期待成为一名职业的足球运动员。 对，今年一月份呢，博尔特宣布他将在三月份到德甲的豪门多特蒙德去试训。前不久呢，他还前往了南非的豪门这个马姆洛迪日落队去训练过啊。看来呢，退役的博尔特仍然闲不住，一举一动还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啊。 我觉得博尔特真的还挺好玩的哈。你说跑得那么快，已经是世界飞人了。现在想想说我要去踢足球，想想他在足球场上一骑绝尘的样子，所有的人我追不上啊。 结果后来发现球也不见了， 技战术动作全都失效了。当然也希望他的辣椒可以大卖吧，希望这个退役的飞人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迎来自己事业新的春天。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来自徐佳莹《辣椒》。 只靠房间随便说说的话，破晓蒸发日落之前，咸猪泡鱼被黑夜，心头的电舍不得切，难得无言，讽刺的爱说你快没感觉，莫管时刻太不缱绻，必须调味，金黄色亏欠诱惑一杯。 我看得自念，让我还就 一首很热辣的歌曲，就是来自拉拉徐佳莹的《辣椒》啊，博尔特要出新的加勒比风味的辣椒酱了。 对， 配一首徐佳莹的《辣椒》给他，希望辣椒大卖吧。 好的，这个甜甜的这个辣椒酱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过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本市的这个天气情况了。昨天夜间呢，南下的冷空气是光临本市，将会刮起的这个4-5级的偏北风，想必大家今天早上已经有点感觉到了啊。雾霾呢是逐渐消散，但是空气质量也是有望得到彻底的改善啊。 嗯，更好的消息是呢，一直到23号，空气质量我们都会在2级良好为主哈。前两天大家出门戴口罩的这个状况可以改变一下了。 对， 最近几天呢，因为我们一直是在暖气团的控制之下的，所以气温是大幅走高的。昨天气温差不多达到了17度左右， 嗯， 今天呢稍稍有点回落，回到了12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春捂秋冻，还是别着急的把清凉的衣服换上。 关键是夜间的气温呢又将近这个冰点了，所以呢晚上呢你会觉得可能确实有点冷，而且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9度，这个降幅非常大哈，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调整着装，千万不要冻着了哈。 今天在早安优秀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讨论了我知道的科学家，也借此来缅怀在昨天逝世的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在路上2018跟我们说，科学家很多都是小时候学到的，或者高中物理化学课才学到的，但是还是要向他们致敬，因为是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对，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要一定缅怀他们哈。 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 喽。明天再见喽，各位。 为了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挥别了深爱他的爹娘，还有从小看他长大，巷子口杂货店的张妈妈 Sophia， 他不太会说话，对这世界总有些奇怪想法，虽然说没有人了解他，也许梦想中的城市会有他的舞台绽放光芒。 原谅他只有这一个愿望，就像每一个孩子一样，还难吗？还要付出什么代价，上帝才能够成全他？他沉重